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唐三的精神力探测中，那头被弩箭射中的邪魔虎鲸疯狂地在海水中搅动起来，体内蕴含的能量不受控制地爆发而出。有两头发现他异状的邪魔虎鲸凑过来想要看个究竟，却被他在疯狂状态下拼命攻击，有一头更是被他一口咬掉了半个脑袋，直接死于非命。大片的海水被邪魔虎鲸的鲜血所染红，顿时引起了整个虎鲸群的注意，海中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那头被弩箭射中的邪魔虎鲸并没有挣扎太长的时间，咬死那头同伴之后，很快他的挣扎就开始变小，肚皮翻转向水面上浮去，生机渺茫。诡异的是，从被弩箭射中到最后丧命，他体内没有流出一滴血，染红海水的是那头被他咬死的虎鲸流出的血液。邪魔虎鲸本身就是极为嗜血的，血腥的气息仿佛激发了他们残暴的本性，一时间海水中的能量波动顿时躁动起来，直到一声低沉的吼叫通过震波的方式传入大海，这些邪魔虎鲸才算安静下来。邪魔虎鲸王庞大的身体动了起来，似乎只是身体摆动了一下，就来到了那只死在弩箭之下的邪魔虎鲸身边。此时这头邪魔虎鲸已经飘到了海面上，看到这里，小白内心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他当然看到了唐三射出的那根弩箭。 弩箭能够射入邪魔虎鲸体内，就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那小小的弩箭和邪魔虎鲸庞大的身体根本不成比例，可就是这么一根小小的弩箭，不但要了那头邪魔虎鲸的性命，甚至还连带着另外一只也被咬死。毒？是毒吗？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剧毒，居然如此可怕？幸好我作为第二考考官时，考核的前提是他们不得伤害任何一只海魂兽，否则这种剧毒落在我身上恐怕也…… 炽热阳泉乃天下至阳之物，海魂兽大都是水属性，属阴者多，虽然摄入那头邪魔虎鲸体内的只有一滴炽热阳泉的泉水，但那恐怖的温度爆发出来，顿时令那头邪魔虎鲸五内俱焚，筋肉血脉也随之被高温化为了焦炭，这就是为什么它并没有鲜血流出。没等小白再吃惊下去，唐三示意他朝侧面游去。有了刚才这一幕，小白无疑对唐三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赶忙按照他的吩咐朝一旁游去。所有的邪魔虎鲸都聚集在海面上，邪魔虎鲸王深红色的眼眸充满了恐怖的气息，猛地张嘴低吼一声，顿时数道带着暗红色气息的水刃带着刺耳的尖啸落在了那头被射死的邪魔虎鲸身上，长达20余米的巨大身体顿时被切成数节，露出了体内的一片焦黑。看到这一幕，邪魔虎鲸王的瞳孔顿时收缩了一下，身体周围海水涌动起来，想要从这头邪魔虎鲸的尸体上找出端倪。可是炽热阳泉融化的不只是这头邪魔虎鲸体内的器官，同时也将弩箭的大部分都融化掉了，剩余的那一点对于邪魔虎鲸这么庞大的身体来说实在是太微小了。就算是邪魔虎鲸王的实力再强大一些，恐怕也找不出什么线索。而就在邪魔虎鲸王怒火中烧的时候，突然间聚集在一起的邪魔虎鲸群中又躁动了起来，和先前一模一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一头体型巨大的邪魔虎鲸猛地从海中跃起，体内能量疯狂爆发，掀起恐怖的气浪。由于众多邪魔虎鲸聚集在一起，他这一爆发顿时撞伤了旁边的几名族人。邪魔虎鲸王的反应极快，而且他也不会心慈手软，他用那与身体完全不成比例的灵活猛然调转身形，巨大的鲸尾抽击在海面上，带起了一道巨大无比的暗红色水刃，狠狠撞击在那头邪魔虎鲸的身上，顿时将其切割成两半， 只见他体内的器官同样是变成了一片焦黑色。愤怒的大吼从邪魔虎鲸王口中爆发出来，滚滚的声浪令方圆数万平方米的大海随之颤抖。类似的吼叫也出现在其他邪魔虎鲸口中。一时间，强烈的能量波动几乎将他们所在范围内的海水完全封锁，海水变得如同胶质一般粘稠。强烈的精神波动渗入海水之中，直奔最深处。 哼，邪魔虎鲸王在告诉他的族人全力寻找敌人，他极为愤怒，已经到了暴走的边缘，我们怎么办？ 我们按兵不动，他们找不到的。他们总不能一直处于这种精神力释放的状态，我们的消耗总不会比他们更大。暗杀需要的就是耐心。 在瀚海护身罩的保护下，只用诸葛神弩进行攻击。唐三这次的计划本身就是极为严密的，根本不会给对方发现自己的机会。正像唐三所说的那样，所有邪魔虎鲸虽然都已经行动起来，但对于隐身藏于海底的敌人，就算是他们将大海翻转过来，也不可能找到任何线索。在探查中，一条距离他们最近的邪魔虎鲸几乎是贴着小白的身子游了过去，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存在。唐三一点也不着急，冷静的就像是亘古不变的冰山一般。在这个时候，他绝不会轻易出手。神秘往往会带给对手以恐慌。邪魔虎鲸的精神探测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在这期间，邪魔虎鲸王的能量不时从海水中扫过，就算他们是海中霸主，也有疲倦的时候。不断用精神力对大海进行扫描，本身就是很大的消耗。半个时辰的功夫一无所获，就算邪魔虎鲸王再愤怒，也不得不命令自己的族人停下来。而就在他们刚刚停止了探测的刹那，第三头突然疯狂的邪魔虎鲸出现了。尽管他身边的族人反应也很快，但也有另一只邪魔虎鲸的尾巴被咬断。顿时，刚刚平静下来的邪魔虎鲸群再次风声鹤唳。作为大海中的霸主，他们绝不惧怕任何正面出现的敌人，哪怕是深海魔鲸王，他们也敢拼上一拼。但是，眼前的这种情况却令这些海中霸主的族群也不禁开始出现恐慌。未知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这次不用邪魔虎鲸王吩咐，所有的邪魔虎鲸都开始疯狂地找寻着大海中那未知的敌人，不知疲倦地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想要找出一丝蛛丝马迹。可他们真正的敌人此时却又沉入了深海之中，面带冷笑地收回自己的精神力，静静地休息，等待下一次出手的时间。 带着小白来到这里，不只是要尽可能地击杀对手，削弱邪魔虎鲸群的实力，同时也是为了消磨他们的意志，消耗他们的精力。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制。邪魔虎鲸实力再强，精力也是有限的，在恐慌的状态下，不论是精神力还是体力都会快速消耗。 就这样，每当他们想要休息一下时，唐三立刻就会再次发动悄无声息的攻击，结束一头邪魔虎鲸的生命，令恐怖的氛围重新弥漫开来。几个回合下来，先后已经有七头邪魔虎鲸死在了唐三的诸葛神弩之下，连带着被疯狂后邪魔虎鲸连累着被咬死咬伤的邪魔虎鲸也达到了两位数之多。对于整个族群，这先后一个多时辰的功夫，不到十分之一的族人或死或伤，还不足以影响到整个族群的实力。但是对于这些强大的海魂兽产生的心理打击却是无与伦比的。唐三每次发动攻击后就收回精神力，在小白背上休息。小白更是没有什么消耗，可是邪魔虎鲸群却已经完全处于一种恐慌和疲倦的状态之下。邪魔虎鲸王几次暴怒地在大海中疯狂攻击海水，试图将未知敌人给逼迫出来。他的实力也确实令唐三吃惊，可结果却只是白白浪费了体力。当第八头邪魔虎鲸死在唐三的诸葛神弩之下时，邪魔虎鲸王终于退缩了。伴随着命令的下达，整个族群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去，全速游动，准备离开他们生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领地。 对于邪魔虎鲸来说，换一片海域生存不成问题，而继续留在这里却只能看到族人们莫名其妙的惨死。就算是高傲如邪魔虎鲸王这样的强者，也不得不另做打算。 哼，这些家伙想跑了。 哼，跑？这些邪魔虎鲸体积虽大，但他们的速度能比你们魔魂大白鲨更强吗？ 当然不能。在大海中论长途行进，没有任何海魂兽能比得上我们。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继续将他们内心的恐慌扩大吧。我们追。 偷袭战转为追逐战。在正式开始追击之前，唐三先让小白浮出水面，发射了一枚信号弹，这是追击的信号弹。他与戴沐白他们约好，绿色信号弹为追踪，红色信号弹为强攻。小白在海水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气息后，再一次与唐三一同引入瀚海护身罩之内，直奔前方的邪魔虎鲸群追去。信号弹夺目的光芒，邪魔虎鲸群自然也看到了，不过他们一直生活在大海之中，又怎么会知道这奇异的景象象征着什么呢？邪魔虎鲸王有心回身搜寻，但他和他的族人们都被先前唐三的不断偷袭弄得极为疲惫，索性不再回身，朝着一个方向加速逃离。小白并没有夸大其词，魔魂大白鲨的速度确实要超过邪魔虎鲸群，尤其是唐三的坐骑乃是魔魂大白鲨之王，很快他们就追上了落在后方的邪魔虎鲸群。这一次唐三的攻击更加肆无忌惮了，有了先前的经验，一会儿的功夫就是三头邪魔虎鲸死在了他的弩箭之下。虽然因为射杀的是在后面的邪魔虎鲸，令他们没有攻击到什么同伴，但每死去一头邪魔虎鲸就会削弱对方一定的实力。衔尾追击下，邪魔虎鲸不得不分心释放精神力对周围进行探测，或者是不断向大海中发动各种攻击。这样一来，他们虽然是在逃走，可自身的消耗却变得更大了。小白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么爽的感觉，追赶着从未战胜过的敌人，看着一个个玷污大海的邪恶生命不断流逝，他心中充斥着前所未有的信心。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